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3章电话。大概是被原子峰139分的成绩给震住了，吴刚刚一宣布放学，西料东猛地冲上来，一张嘴叽里呱啦完全说个不停，最后道： 哎，老大，那个叫萧霁的，我搞明白他怎么针对你了。 谁呀？什么萧霁啊？ 啊？ 谢廖东给了原子峰一个巨大的白眼。 哎呀，就那个三番五次拿话怼你的。哎呀，他一直都被林天宇压了一头，你知道吧？他一直都挺认真的，但成绩就是上不去，永远比林天宇少个几十分，一直想跟林天宇坐同桌让他帮扶自己，没想到名额被你抢了。我真是想不通这种书呆子，跟林天宇坐同桌有什么好的呀？ 我也并不想跟你坐同桌。 林天宇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来，谢廖东吓得一激灵，扭头一看，林天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往上扶了扶自己的眼镜。 谢同学，请你不要过度自恋。 谢廖东连忙让了个位置。 您请。 林天宇同他擦身而过时，顺便开口道： 袁子峰，记得做数学作业。 等到林天宇走了，袁子峰才后知后觉地开口道： 啊，数学什么作业啊？ 啊，什么是数学啊？ 袁子峰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，别在我耳边瞎叨叨，走了。谢廖东顿时有一种自己失宠的错觉。 唉，怎么觉得林天宇现在才是老大身边的红人了？ 袁子峰虽然在班上表现得挺平静的，但一回了家就乐呵起来了，自个儿饶有闲心地煎了个蛋，还给李琴书发了条微信消息过去。 那个，今天做了一次英语卷子。 李琴书回得挺快的，他刚一放下手机，屏幕就亮了。 是吗？看你的话，考得好像还挺不错的。 139。 袁子峰自以为冷酷地扔下这数字后，等了许久都没等到李琴书的回复，急得他看了好几次手机，那边都没有任何消息。食不知味的煎蛋几下吃完，袁子峰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继续给李琴书发消息，那头李琴书的语音通话突然拨过来了，袁子峰下意识按了接通，有风声从话筒另一边传过来，李琴书的声音温温吞吞地开口问道： 考得不错，进步得这么快。 袁子峰不说话了。 看来你是一直在隐藏实力啊。 之前懒得做而已。 其他科目呢？ 除了要靠背的，其他科目他都不怎么样，毕竟基础摆在那儿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补起来的，特别是数学。李琴书显然打电话来不是为了关心他的成绩，见袁子峰没回答，也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转了话题。 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？ 没。 袁子峰用手指敲了敲茶几，语气淡了几分。 根本就没联系我。 怎么，你后悔了？ 不是，只是有点好奇而已。 风声穿过手机的电流抵达袁子峰的耳朵，他有片刻的失神，察觉到李琴书那边没再继续开口，他舒出一口浊气，主动问道： 哎，你还在外面吗？ 刚泡了温泉回来，这里的温泉挺舒服的，等以后你放假了，我们三 李琴说的话戛然而止。袁子峰知道对方这是下意识将厉雨锦也给带进去了。十多年了，厉雨锦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了，要改掉一个习惯何其困难。李琴说，你好好的玩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李琴叔苦笑一声，有些无奈的开口， 哼，知道了。 厉雨锦不值得。李琴叔没再搭理他这句话，他很快将话题扯回到他的英语成绩上，调侃几句才挂断了电话。袁子峰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会成为别人的情感向导，这滋味还挺新鲜的。可他刚挂断李琴叔的电话，就有一串数字突然闯入视线之中。这号码袁子峰虽然没有存，却熟悉得很，这是厉雨锦的号码。切，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。袁子峰眯着眼睛，等声音响得快灭之前才按下接通。 在公寓。 袁子峰起身将盛煎蛋的碟子放入洗碗槽里，背靠着墙面。哎，有事儿？ 小叔在吗？ 厉雨锦用一种吩咐的口吻说道。 让他接电话。 袁子峰听他这态度就觉得心头极其不爽，心中暗骂一句，飞快地挂断了电话。哼，他用脚趾头都能猜测到厉雨锦此刻肯定被气得爆炸了。这人从小是被人捧着长大的，虽然不像袁子峰这么张扬，但他的心底也是极为傲气的。被人挂电话这事儿，恐怕长这么大也没经历过几次。果不其然，袁子峰刚挂了电话后不过一瞬的时间，手机号码再度亮起来。袁子峰眯着眼睛笑了一声，心情甚为愉悦地摁下了扩音。 袁子峰，你竟敢挂我电话。 你是国家首脑还是拯救世界的奥特曼啊？不能挂你电话啊。袁子峰丝毫不收敛自己嘲讽的意味。 让李琴叔接电话。 他不在，出去度假去了。哎，你要找他你打他电话呀，还是说他不接啊？厉雨锦显然被戳中心事了，深吸了一口气道。 去哪里度假？ 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是他男朋友还是我是他男朋友？你男朋友度假去哪儿了你不知道？这么不称职啊。袁子峰是专挑此心的话往厉雨锦身上道，说完之后心里甭提多畅快了，这十来年心头的怨怼被发泄了好大一部分，嘿，看什么都觉得神清气爽。厉雨锦却被他这一番话怼得心头激怒，沉默了半晌后才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小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我告诉你，李琴叔跟我十多年的感情，不是你随意插一腿就能搅散的。 你他妈什么意思？ 李琴叔也不会喜欢你这种毛头小子，毛都还没长全呢。 靠！袁子峰真觉得自己脑袋快炸了，这种男人尊严被鄙视的感觉实在是不好受，他立马跳起来低声道，李姐，你真以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呀？ 怎么不行？从小到大我不都是拿来跟你做比较的对象吗？有哪一次你不是输得五体投地？ 袁子峰真觉得自己整个人要炸开了，厉雨锦的话无疑是在湖面投下一颗巨大的石头，刹那间就砸得他水花四溅，恨不得立马冲上去将这人揍得五体投地。可两人之间隔着一个手机，他只能狠狠的一拳砸在墙壁上，低声道，厉雨锦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跟我比？哎，你知道你欠了我什么吗？啊，你就跟我比。厉雨锦只留下这样一个字便挂断了电话。嘟声响起，袁子峰充血的双眼死死盯着那逐渐熄灭的手机屏幕，突然一手甩了出去。 砰的一声，手机撞上墙壁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屏幕瞬间开了花了，往地上摔。他在屋子里兜了好几圈，最后狠狠一脚踹在沙发上，可仍然无法消除心头的愤怒。深呼吸了好几口气，最后还是掏了钥匙，将外套往身上一搭，抽着烟出门。谢廖东的豪车还给他哥了，还被一阵狂揍。来找袁子峰的时候脸上开了花，一见到袁子峰紧跟着就笑了。 老大，咱俩现在还挺配。 谁他妈跟你配？袁子峰阴着脸吸了口烟，吐出的烟圈在眼前散开，白雾笼罩弥漫，不消片刻将眼前的视线朦胧。 你考了139分呢，袁哥，该高兴的，你在这里又抽个什么劲儿啊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自家的事情他一向不喜欢往外扯，谢廖东却难得的一次猜对了事儿。 难不成你那个小舅又作妖了？ 袁子峰的脸上的神情更沉下去了，他将受伤的烟头狠狠地往地上一摁，捻了数下。谢廖东一看他这表情就知道肯定是李雨锦的事儿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过了片刻，约的其他人就过来了，大家兴致勃勃地开始开黑打游戏，反倒是袁子峰一个人站在旁边抽烟，没加入开黑的队里。玩了会儿才有人问道， 袁哥不来一局啊？ 袁子峰眯了眯眼， 切，他愁着呢，来屁， 有什么好愁的呀？哎，袁哥英语成绩秒杀我们全班所有人，还愁？ 他那张卷子后来被全校传阅，校长甚至让他周一在升旗仪式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。袁子峰直接拒绝了，用的理由是 学得好是因为聪明，没什么学习方法。 校长嘴角抽抽了半天，放了他一马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